我们都是龙的传人，所以有着共同的节日春节。听众朋友，新年好，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，我是江夏。这一时段带来的歌曲以流行歌手们翻唱的经典民歌为主，现在来到我们耳边的是莫文蔚演唱的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。 括在流行歌曲中找有一种音乐和民歌在天性上是最相通的，那么我选摇滚。那种直白、热烈还有自由的表达都非常的像。在一首他们为演唱的《康定情歌》之后，为您带来的是郑钧演唱的《阿诗玛》。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接下来是藏族歌手亚东演唱的新疆民歌《阿瓦尔古丽》。 格外的有一种空旷高远的感觉，让我们的心跟着音乐一起飞翔吧。在这首歌曲之后，这一时段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，我是江夏，和编辑张欣一起祝您新的一年梦想成真，新年快乐。 我骑着马走过了人，来到了隔壁，看见有谁能比得上你？